请听民间小调大五更。为今天呐、小楼上啊鼓打着一根弦呐、小二姐呀在绣房啊我急急忙忙做针线娘，我做针线都是个假料，刚哥哥我就在这一缸见了二人就要见面了。小二姐呀出绣房啊我故意去看看天呐，这四年呐、八方也没有找过一点点呐、我记住我那说那些话了啊，刚哥哥我就在这一缸见了，我二郎他就要出现了。为今天呐、小楼上啊这鼓打着二更敲啊，我的郎啊今晚上你是不是不来了啊，不是去推牌九了啊，刚哥哥你就是把麻将来敲了，忘记来睡觉了。我的郎啊走起路来的多呀嘛多蹊跷啊，他那家家人呐、走起路来的二呀嘛二年幼啊，你来到农家床里歪了啊，刚哥哥你忙把我床里来敲呀，小奴我就知道了啊。为今天呐、小楼上啊这鼓打着三更琴啊，我忽听见呐、没完变呐、这又有了脚步声啊，